其实啊，我刚才想了想，又回忆了一下这个，你看现在也是十二月快月底了嘛，这个整个一年马上就要结束了。回想了一下整个一年我们所邀请到的嘉宾，我大概其觉得啊，今天晚上这位，应该算是这个学历能排到前三名的了。 最起码应该是高考分数前三名的。 差不多，包这个高考分数已经小说了 啊。 之后的学历，包括他的人生阅历，都可以算是前三名了 啊。 那接下来我们俩也不在这儿卖关子了， 对， 那个还是有请我们今天晚上来自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于卓尔，欢迎卓尔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叫于卓尔，然后大家也可以叫我五瑶或者 Tiffany， 然后今天特别开心能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我非常喜欢的歌曲吧，然后感谢刚刚两位主持人的介绍，然后其实我一直对于学霸这个词还是挺敬畏的吧，因为我是那种就是在班里一般都是六七名这个样子，就是很我觉得这个词一般是属于那个考第一第二的这种人。 我觉得我们俩还是去过周末吧，好不好？ 对，我们俩去过周末吧。就是特别，就我觉得我突然想起来，在小的时候啊，就自己心里就是最害怕什么人？你问他啊，复习了吗？啊，没有，没有， 没有。 然后你发他，你一看他的卷子，也就班里的前十名吧。对， 对，你其实考的不好，你这有点像那个挣的不多，就五个亿， 有一个小目标， 就一个小目标吧。今天晚上也是由我们的挑战嘉宾卓尔啊来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没错，一起来看看会唱歌又学习好的学霸小姐姐。 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 给我一个 C 位， 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也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来自于于卓尔，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 准备给大家带来一首尘埃。 尘埃 OK， 这首歌曲一起来听吧。 来喽，尘埃。 这个模糊地带，等着你疲倦了回来。天黑之后才拥有光彩，才能看见微弱的存在。我就好像星星在距你千里之外，白云总是对蓝天依赖，我的爱也因你而存在，哪怕你不懂我的感慨和等待。我的爱像尘埃，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承诺像尘埃，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时间走得太快，要爱得痛快，宁愿受伤也不想要空白。谁都想被疼爱，找一个未来，不要在孤独里徘徊。 怀，天黑之后才拥有光彩，才能看见微弱的存在，我就好像星星在距你千里之外，白云总是对蓝天依赖，我的爱也因你而存在，哪怕你不懂我的感慨和等待，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承诺像尘埃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 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C 位主打歌，来自于卓尔。 爱一个人可能就要自己低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鲜花来。 真的假的？ 哎，我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但是我并不赞同这种做法。不过我真的， 哎，我还以为你要突然开始煽情，然后一下子满眼泛起了泪光。 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 要讲述一段这个关于自己这个在爱情里面的一段悲伤的故事。 没有，不存在的。 今天 我妈妈看节目，我没有故事可以讲。但是其实我 没有爱情的是吗？ 哎，但是我今天其实特别的惊讶，特别的好奇，因为其实一般我们的嘉宾啊，在唱第一首歌，我们 C 位主打歌的时候， C 位主打歌嘛，一般都是可能更代表自己的曲风或者是自己喜欢的风格，但是啊，一般都没有说特别敢上来就唱这么难的。 对，就一下子把这个难度定到这儿， 就说想开开嗓，或者是适应一下这个演播室的氛围，或者是适应一下话筒设备，是什么样的勇气呢？是谁给了你勇气呢？ 梁静茹。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还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吧，然后、就是、 觉得它是自己心中的 C 位。 对对对，然后就还挺想就是先分享给大家的。对， 那平时的风格其实唱苦情歌比较多。 对，我会唱 歌类的。 对对，抒情类的会比较多一点。 看起来也是啦，很甜美的女孩子。 对，应该是一个比较细腻的女生。 哎，没错。哎，给人感觉有一点像这个邻家的这个大，我感觉说是邻家的小妹妹一样。 要会讲话，你这个人。 对，你看樊雪，这我们俩在一块儿，对吧？就特别像邻家的阿姨。 谢谢你啊，隔壁卖瓜的这个大泽老师。 好好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 好嘞。 这个我们俩开篇啊，这节目开篇也说了，这个卓尔呢可能是我们挑战新歌声节目迎来的算是前几位的这种高学历的高才歌手了。 没错， 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毕业学校是中央财经大学，而且在伦敦商学院进修过。 哇哦， 他 的专业呢，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专业就是叫做金融分析师。就可能大家对于金融分析师不是太了解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有请卓尔。 我刚刚说的你知道。来，卓尔跟大家讲一下。 对对对，我的那个专业是金融，然后就是我是在相当于本科是在中央财经大学读的，研究生是在伦敦商学院，然后其实我们的那个项目就是一个金融项目了，但是因为学校本身已经有一个就是针对于有工作经验的人开的金融项目，所以我们那个项目就变成了金融分析。对，其实就是金融就是一个，哎呀，怎么说呢， 我们不是圈内人，好像给我们讲不通， 给你讲不懂。 反正就是跟金融有关系，然而跟音乐完全没关系的一个职业。 对对对，跟音乐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专业。 对，而且你看啊，伦敦商学院、中央财经大学这两个都可以算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金融领域里边的顶尖学校了。 最起码一听，最起码一听很厉害， 就很厉害。 最最起码的找工作肯定是不愁的。 对， 那是什么想不开的又来唱歌了呢？ 真的，你看这个金融分析师啊，或者是说作为这个我们大体上就普通人了解到的，可能会做一些投资项目呀，或者是风投管理啊，或者职业经理人呐、这些东西。去管一管理财啊，这些，这个作为金融方面的，这个他的工资， 你好明白哦， 他的工资应该都是很高很高的呀。 嗯， 就是在我们眼里边，应该都是金领，可能 最起码相对而言是一个稳定的。对，可能不会像说我们艺术类的这么漂泊的。觉得应该是个铁饭碗，金饭碗甚至可以说。 你作为歌手有可能火有可能不火，而且还要需要后天好多好多的努力。 没错，可能还要有很多的运气和机遇在里面。那为什么会放弃这样一个好的专业和机会呢？ 就是对，刚刚我其实做的职业大概也是就是在投资银行这个方面吧，也是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这几个类型之一。然后确实这个收入还不错，然后也 自己都笑开了花。这个 对，提到收入有点骄傲，没有开玩笑。然后就是确实也是比较稳定吧，但是就是我当时刚刚拿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总觉得心里有一点不对劲儿， 失落。 就是对，就觉得啊，如果我一旦开始真的做这份工作了，那我可能就会像我认识的很多学长学姐啊这样去一步一步的往下走下去，然后我就大概能看到我自己3年以后什么样，5年以后什么样， 就是、 10年以后什么样， 生活一眼好像可以望得到边了。 对对对， 是不是？但是那个时候家长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对，家长还蛮满意的。 是是，对，肯定是希望女孩，尤其是女孩子嘛， 对、 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哎，我要是在这个镜头前看到我的妈妈，如果知道我有个这样的工作，肯定不让我再去，就是再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再去唱歌。那家里当时有没有说阻止一下？ 当时是这样的，就是就像刚刚说到的嘛，可能能看到一眼能望到头，但是就感觉这条路上好像就跟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对、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还能有演出舞台， 不一定啊，万一有什么年会啊，上去给大家唱个歌呀、 一年一次 一 是吧？ 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能看到跟音乐相关的。 我要做到金融圈里边唱歌最好的那个人， 唱歌最好的，最会算账的。 哎， 我说最会算账的， 最会算账的， 不好意思啊，不太懂。最懂金融的。 对 对，然后当时家里确实是其实说句实话，我没有太去跟我爸妈沟通过这件事情。目前还我是当时跟我的什么室友啊之类的聊了一聊，然后他们就给了我挺多鼓励的，就觉得好像不尝试一下吧就没有办法甘心，就是我就去接受那份工作了，所以就觉得还是想冒个险， 想再试一下。 对，再试一下。 是不是在自己真正喜爱的这个音乐面前，不管是未来风险有多大，都想要再尝试一下。 对， 哎，那这种勇气也是我们大家应该学习的。 对，但是我还是很好奇一个问题，你看在就是我们平常人普通人再去做选择的时候，一份是已知的一个工作，我很就是 也有面子，脸上有光，收入也很好， 没错， 这个家里人也特别开心。另外一份很有可能是一上来我就会经历五年或者是更长时间的漂浮不定的一个状态，而且我的收入也不能有一个稳定的保证。在这两种面前，还是选择了要去做歌手，那当时得下了多大的勇气呀、 当时确实是，就是那因为那段时间还我印象中还是真的挺纠结的，就觉得反正那段时间还在学校嘛，然后也并不太就不太开心，然后就有一天晚上就到了大概一两点吧，实在是觉得哎呀，就是自己想不明白，然后就哭着给我当时正好也在国外的室友打了一个电话，然后他就说就是觉得既然你都这么痛苦的话，就如果让放弃音乐对你来说是件这么痛苦的事情，那你为什么不为了他再去冒一个险呢？我就觉得好像那一瞬间就觉得对啊，就是再去试一次吧，趁着还有这个机会，而且实在不行也还能再回去做金融嘛。 嗨行，找到源头了。 对，就人家有退路呗就人家真的有本事呗 这叫真正有本事， 没错。 哎，刚刚这段对话突然让我想起了前几天啊，前段时间有一个姐姐跟我聊天的时候，人家就是在爱情方面啊，跟刚刚这首歌差不多，爱情方面呢，两个人属于异地的关系，然后我说你们两个人异地难道就是不痛苦吗之类的，也见不着什么之类的，那以后怎么办呢？是他来你这边还是你来他这边？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特别的佩服，他说左啊，当你的能力能到了一个去另外一个城市找到跟你现在工作一样的那种水平，而且你丝毫不怵，你就会明白我们俩现在为什么异地了。没懂， 就是他对他的这个能力还是很有自信的， 对 是吗？这种 对， 我们还没到那个程度 也就是说就是机遇不够，能力来凑，是不是？ 嗯 真的是，我们在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还是要有专业知识来傍身的，这样才能够立得住 脚。 对，不管是你对金融知识也好，对音乐来也好， 嗯哼， 还是我们俩这练嘴皮子的也好， 对，练到最后都是内涵啊。这个刚刚给大家分享的这第一首歌曲啊，名字叫做《尘埃》，来自于我们今天的挑战嘉宾，一位金融界转行的歌手。 没错， 对，现在人家是 这跨行跨的可真大， 人家现在是职业歌手，专职唱歌啊，非常厉害。那接下来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第二首歌曲来自于黄龄，叫做《特别》，一起来听吧。 只剩一个人的海边，脚印被浪花湮灭，想当初没有人在我身边，流星没听清许愿就坠落不见，感情曾多灿烂也熄灭，泪水只会让痛更强烈。我深爱过你的特别，所以不后悔我们之间暗潮绵延，快乐苦痛都加倍，还是认为你最特别，却不再挽回，会心碎的拥抱适合牵肠，不适合深深的沉醉。转变，走过荒芜的时间，从兴奋好奇怀疑到 傲疲倦，想用可爱来解决动摇的一切，可惜越不放手越决裂。紧握只会让痛更强烈，我深爱过你的特别，所以不后悔，我们之间暗潮绵延，快乐苦痛都加倍，还是认为你最特别，却不再挽回，会心碎的拥抱，适合浅尝，不适合深深的沉醉。就把你当作一个纪念，不肯带着一点伤悲，这样疯狂的爱怎么能体会？一段黑完美，我深爱过你的特别，所以不后悔，我们之间暗潮绵延，快乐苦痛都加倍，还是认为你最特别，却不再挽回，会心碎的拥抱，适合浅尝，不适合深深的沉醉。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卓尔，特别。 这个特别特别好听、 特别特别的好听。 我其实刚才在听完卓尔演唱完之后，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累吗？ 还好，有一点点。 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没有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就是卓尔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一直都在站着的，我们两个是坐着的，卓尔是站着的。然后因为我们昨天来了个嘉宾，他就说到我们每次用100%的努力来唱歌的时候，别人接收到的其实是只有60-70%，我们只有用120%的状态拿出来，别人可能才会感受到那所谓的100%。然后如果能够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就会发现卓尔的表情也好，动作也好的幅度其实很大，他的神态也特别的专注。 对， 所以刚才我问你累不累，其实不光是你腿累不累因为我觉得这种歌尤其是苦情歌是特别费心力的。如果说真的想唱到一个人心里去，我们不能说所谓的感同身受吧，但是一定要倾注很多的感情才能够让别人感受到。 我就是大概是那种投入的感觉。 对， 是吧？ 对，有没有觉得就是每一首歌都这么用力，都这么用感情的话，然后会觉得有点费劲？ 就是我刚刚其实在你问我这个问题之前，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然后但是刚刚在你说这个，就是说你要用到120%的努力的时候，才能让别人感受到这种百分之百的感情的时候，我其实听到这句话还挺就是被触动了一下。我觉得对，可能就是很多唱歌的人都会有这种同感吧，就是那一瞬间会忘了自己累不累，但就是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去感受到我在这首歌里面想传达给大家的这种 情绪，在打动人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是深受感动的。 对，没错，就很享受的一种状态嘛。 是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挑战嘉宾于卓尔。那么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精彩继续，还会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大家，不要走开哦，一会儿见。 真的就一会儿哦。 敬业奉献，是环卫先生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个的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罪犯。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年轻的声音就在于这里。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哎，大家好，我是在周六格外的想奋发图强的樊雪。 想什么 奋发图强？ 嗨， 因为今天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和学习好真好的这个感觉。受刺激了。 对，大家也可以看一看三分钟热度的樊雪女士。 对，提醒大家来看看我啊，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左下角里面的视频直播里面的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不是来看我啊，是看我们的学霸小姐姐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欢迎卓尔。 欢迎卓尔，再来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尔，然后大家也可以叫我 Tiffany。 今天特别开心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很多的歌曲，然后也很开心跟两位主持人都聊得非常的投缘，这种感觉。 哎，真的，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的。我觉得卓尔一直在笑。 人家运气哪里差了 啊？对不起，就是爱笑的女生吧，这个学习好，运气好，什么都好。 好，然后就接下来半个小时听你笑半个小时。 搞得好像我笑一笑就能学习好运气好一样。 十年少嘛，至少嘛。好了，还是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调频 FM98.2 和 A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了，就不跟你往下说。 左下角， 对，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那接下来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两首歌曲过后，第三首歌曲来自于郁可唯，叫做《时光正好》。卓儿准备好了吗？ 好的。 OK， 准备好了，咱们随时开始。第三首歌曲《时光正好》送给大家。 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逼我们投降，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各自流浪。我爱你呀，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想问你记得吗，你送我那朵没名字的花。很爱你呀，一沉默一眼泪一阵好时光， 我站在那年那月那一天，你不来我不老。肩膀带我去以后流浪，而青春就是这样流着眼泪鼓掌。那是真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逼我们投降，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各自流浪。我爱你呀，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想问你记得吗，何时间会擦掉沉默的话。很爱你呀，一沉默一眼泪一阵好时光。我站在那年那月那一天，你不来我不老。我爱你呀，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想问你记得吗，你送我那朵没名字的花。很爱你呀，一沉默一眼泪一阵好时光。我站在干别告别的那天，你不来我不敢老。 鸡皮疙瘩都已经起来了， 怎么说 就是很感动啊。但是这里面有句歌词、 嗯、 我有歧义，他表达的主题我也有歧义， 他有歧义不是你有歧义 啊，对，他有歧义 哪句歌词、 就是、哎呀这个没文化 你不来我不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永远都不要出现啦。 哎，很有道理 是不是，这个美貌和爱情当然选择美貌了，是不是 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这个表情在看着我。如果你不来我不老的话，那你不要来。 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把这首歌给圆回来，你知道吧？你看，时光正好，原本写的词啊、意啊，都表现着这个女生或者是说故事的主人公一直是在等待着那个人。如果你不来的话，我可能会等你一辈子。我不希望时光过去，对吧？ 嗯、 这叫时光正好，刚刚好。你看。 我只是替这个所有的女性同胞表达出了心声， 你让我怎么去说这个话题对吧， 表达出了期待 对，但其实这首歌真的还蛮感人的、 嗯、 尤其是在唱我爱你呀这句的时候，我真的是刚才鸡皮疙瘩掉了、 嗯、很动情的演唱 没错。 我刚突然想到最后一句歌词，你不来我脸上的胶原蛋白还在 哎，你这个人更毁情调， 可以 吗？ 很接地气，很真实。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卓尔，叫做《时光正好》，原唱是郁可唯。哎，我们刚刚一直在聊这个学霸的一面啊，就是金融学啊，或者是说怎么去选择，想要从事歌手的这个行业的。还一直没有问过卓尔是从什么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音乐的？因为我刚刚听到刚刚演唱里边有一点儿，声乐演唱的成分，就是他的一些转音呐、啊，或者是一些气息的用法跟声乐是有关系的。 嗯， 对对对，我是从大概高中的时候开始学的声乐，然后当时一开始学的是就是民族唱法，对对对，然后后来觉得还是可能比较喜欢流行这个方面，然后现在就是还是比较专注在流行这个方面。 是在高中的时候就有学声乐？ 对， 那为什么大学的时候没有选择跟音乐有关的专业呢？ 对啊，可以去选择一个艺术类嘛。 你不要说音乐学习好 完了， 因为分太高了，好像上一个艺术类的学校有一点亏 因为艺术类的成绩不够好没有，就是当时还是确实家里也是不太支持吧，我有跟我爸妈可能去沟通过，然后他们还是觉得你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爱好呀，包括你可以就是周末这样去上上课啊这种，但是可能让你作为一个专业来说，他们可能觉得并不是那么踏实，然后我当时也还是选择了尊重他们的意见， 碍于家里的压力， 对对对， 但不管怎么样，殊途同归，我们还是走到了这条道路上， 还是有这个机会，还是 最后还是这样 的。 突然让我想起一部电影《命运规划局》，就是不管你怎么去改变的话，最后结尾的命运还是会按照原先设定的一样去走这条道路。 因为喜欢是一股特别无形又特别强大的力量，它好像是最能指引着我们人生道路的一个方向。因为喜欢嘛，因为喜欢你坐在了这里跟大家唱歌， 对，坐在这里也很开心。 哎，好像卓尔在之前学习音乐的道路上还发生一点小的故事，是吧？ 啊，对，就是我一开始刚刚去就是小时候都是那种自己喜欢唱歌呀这样，然后高中是第一次接触了声乐学习，当时去上第一次声乐课的时候，然后我就被老师告知了，就是我有声带闭合不好的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就是唱歌就确实要用气息嘛，但是这个可能就是有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你的那个气息并不是自己能完全可控的，就类似于唱歌会漏气这样。然后当时老师就说，哎，一般有就是这种嗓音条件的人， 去学金融吧。 啊，对，就去学金融吧，就不要来学唱歌了。然后当时听了以后，就是还是挺沮丧了一段时间的，因为就觉得自己从小这么喜欢的一个东西，然后突然被盖上了说，哦，其实你不适合这个的这么一个结论吧。然后当时就也是自己在家哭了很久，然后难过了特别久，但就觉得。就我问了老师，我说那这种有没有可能调整过来？老师就说，如果努力的话，有一些人运气好是可以调整过来的，然后有一些人可能就不行了。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既然还有这个可能性，那就还是要为了自己的这个特别喜欢的东西再去拼一下。然后那段时间我就开始了一种我个人觉得现在回头去看还是挺疯狂的一个声乐学习的过程。 怎么的疯狂呢？ 当时就是我基本上只要一有空余时间我就在唱，说起来都有点吓人，就比如什么走在路上啊也在那儿唱，然后就是 洗澡的时候也在那儿唱， 对，洗澡的时候肯定会唱。 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唱，别人不会异样的眼光看你吗？ 那会儿就真的很投入，我现在反正是干不出来这种事儿了。但是那个时候就可能也因为年纪小吧，然后就确实也没有太在乎大家，然后就但也不是那种非常大声的，可能就是一直会做一些不那么吵的这种练习，然后就很疯狂的一直在练练练。然后包括那个时候我因为就是练太多，然后经常被老师说，就是哎，你不能练成这样，这样会导致声带疲劳啊之类的，然后有过一两次这样的经历吧，后来也就多注意怎么去保护声带呀，对，然后后来就渐渐的调整过来。 那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多久，解决声带闭合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想一想，印象中可能不到半年吧。 啊，那已经算是挺快的了。 这个算是很快的了。 对对对，还是挺，就是我觉得也有这个幸运的成分在。确实是后来就是我没有觉得说是我特别去做了，就是没有说突然一下子就是转变过来的。就是有一次下课了以后，然后老师跟我说，哎，我觉得你的这个声带闭合的问题好像没有了。哇，当时 那一刻是不是 特别开心，就觉得 全世界都亮了。 对对对。 那如果现在再回想的话，有没有还是觉得还蛮煎熬的？因为这个煎熬我觉得应该不仅是生理上的煎熬，你要锻炼自己的声带，更多的好像是心理上的煎熬，你好像每天都要问自己，我行不行，我能不能改正。 对，确实是那段时间都有一点就是 怕去上课，就是自己在家里就是练得特别疯狂，但是就特别怕去上课， 特别怕被老师说。 对，就老师就说，哎，你这个可能是真的没戏了，哎，就特别怕听到这种话。那个时候还会去，也去看了各种各样的医生吧，然后就医生就说，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就是 很严重的疾病， 对，所以也没有， 可是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哦， 是不是？ 所以就 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学舞蹈嘛，然后我腰和左腿不是很好，就当时有点拉伤， 就换成了假的， 截肢了啊，腰以下这都是假的，也没有了。就那个时候也是练舞比较过度，然后当时大家就不建议我接着跳舞。其实那个过程当中，我特别能理解你，心里其实很难过，主要的是心理上的煎熬可能更大一点。 对，就是， 啊，真 不 容易啊。但是你坚持到现在嘛，然后坐在了这里，你看我为什么坐到这里，因为当时没有坚持下来。 对，因为现在下肢以下都是假的。 哎，真的是不容易， 科技的发达不错的嘛。 科技造就了今天的我。 好了，别吓唬大家了，我这旁边坐了一假人。一会儿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刚刚那首歌，郁可唯的时光正好，接下来 再来一首什么呢？ 杨宗纬的一次就好。 对，好嘞， 一起来听吧。 准备好了吗？ 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眼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没有烦恼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带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我带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这首歌曲《一次就好》来自于卓尔， 全部的心跳都为你跳。 哎，真的，刚开始卓尔演唱的时候，我怕他的调找得太高了。 我们两个就是 捏了一把汗， 四目相视，这么高底下该怎么办呀？ 那该咋唱啊后边？但是发现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对，然后我真的把耳机都揪掉了，想怎么能唱这么高的？ 谢谢谢谢。 是假象，是特技，都是科学。 对对，刚是一段假唱。 但真的是不容易。 对，而且很甜，你发现没有？嗯， 很甜，这是个苦情歌哎。 啊、但是 啊，这是一个苦情歌吗？ 哎 啊。难道只有我这么觉得吗？ 好像是。 对，因为我前两首我唱到第二首结束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哎，为什么我今天好像确实唱的歌都是这么的 苦情 苦情 啊？这个不算苦情歌，算是一个情歌。 对， 然后相对而言还蛮暖的。对，这首歌是《夏洛特烦恼》的主题曲， 对对对， 里面的沈腾，演唱的还蛮搞笑的。 当时看那个电影也是非常的感动， 催泪是不是？ 对对对 对， 我也记住了这首歌， 一次就好。 反正我感觉刚演唱的版本挺蛮甜的，给人那种，尤其是最后一句“随你挑”的时候，哇，我就感觉整个后背凉了一下。 后背一凉，你觉得是甜吗？ 吓着了， 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恐怖故事？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真的在你面前说一次就好，我想陪你去看天荒地老。你真的会后背一凉吗？ 那差不多。 我也真的会。 我也会。 大家已经过了这个听甜言蜜语的年纪了，是不是？ 对，这个甘于平凡嘛，平平淡淡才是真。感觉我们好老啊。不能这样。 因为这些美好和所谓的生活的向往，其实往往都是生活当中的点滴小事组成的。 没错， 我们不要一次，我们要永久。 哎， 每天都可以唱一次就好。 是的， 对，成功的给这个话题圆回来了。 那可不。 刚这首歌曲《一次就好》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卓尔的精彩演唱。 对， 真的在这儿衷心祝愿卓尔在歌手这条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谢谢谢谢。 希望能够比金融赚得更多，走得更远， 对，获得更多心理上的安慰啊。 是的， 这个开心快乐最重要。 没错。 对对对， 好了，在这个周六的晚上，挑战新歌声今天就到这里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大佐， 我是樊雪， 还有我们的卓尔。 好，谢谢大家今天陪我一起分享了这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然后也谢谢两位主持人。 好了，那么接下来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今天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哎，祝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